我話因先就有色。咁乜嘢叫做因先有色咧？就因為有陰性之故，咁啊尋求所聞啊嘅陰性屬於邊一方面嘅陰性？所謂分別嚟講咧，所謂有情星、無情星啊，或者係男星、女星。嗱，若是話聞到係男中嘅陰性啊，咁你形容呢個係男相啊；若是聞到係女星咧，咁你形容係女相啊。咁啊，既然有形相啊，就屬於呢個色法啦。咁啊，佢哋因先就有色。咁啊，誰人知道呢個色塵咧？就係、是、呢個眼根啊，呢、這個見性知道呢個色塵。嗱，咁啊，眼根就見性，咁啊，係由此個色心意法和合而成嘅。所以上來第四卷話由明暗等。我話二種相形於妙緣中煙暫發現，見精就影色，結色就成真，根而木為清面四大啊，係因明眼體而葡萄朵，不浮真地塵就流入分色，咁啊佢哋因精就有色，係因色就有香啊，嗱色就有佢呢個氣氛嘅，同埋呢個氣氛咧。就包括呢個香與共臭，咁啊，而得邊一個人知道呢個香臭咧，就係、是、呢個鼻根啊，嗅聞性啦。嗱，咁啊，鼻根嘅嗅聞性啊，亦係由呢個色心意法和合而成。所以第四卷文中講，我哋由通濕等嘅二種相法於妙緣中。煙暫就發臭啊，臭先嚟影香，蠟香成真，根而木為清淨四大，佢因明四體而相隨爪，浮身四塵就流入分香，咁就名為佢叫因色就有香，佢因香就有觸啊，嗱咁啊因為有呢個香氣。我哋點樣知得有呢個香氣呢？就因為呢個身根啊，咁啊同呢個香氣嚟到接觸，所以先知道佢有呢個香氣啊。乜但係誰人啊能夠知道呢個合離嘅觸塵呢？就係由呢個身根嘅知覺先至知道啊。咁啊，此個身根嘅知覺。亦是由呢個色心而發和合而成，所以上來第四卷文中就講佢話由離合等啦，二種相摩於妙緣中就煙暫發覺，覺經影觸個團觸就成真，根源木為清淨四大，陰明身體腰鼓爽浮根四塵流入分觸。咁啊，佢哋因香就有觸，咁啊因觸就有味啊。嗱，因為相觸之故，咁啊有呢個氣味發生。咁啊，能知氣味者係邊一個啊？就係、是、舌根呢個常性啊。嗱，此個舌根常性，亦係由呢個色心而發和合而成。所以第四卷文中佢亦講啊。就由前边等二种相参嘅冤妙缘中，烟暂发常，常先就影味，搞味成真，根木清净四大，因明摄体而初演月，浮根四层就流入分离，咁啊佢哋因速就有味，佢因味就知法，咪因为有呢个味层，以及咧。其他前面嗰種四種塵嘅影子啊，咁啊落於呢個意地之中，就名為佢就法塵啊。咁啊，邊個人知道佢係法塵呢？就係、是、呢個耳根嘅知覺性啊。嗱，咁此耳根嘅知覺性，亦係由呢個色心而發和合而成。所以上嚟第四卷文中，佢話由生滅等。嘅二種法塵， 冤妙而终，拈散法之，依经地影法，滥法成根，根源的目为清净四大啊，因明意思而优失见浮生四尘就流入分化，名为佢哋因未之法。咁六念就妄想，咁啊由呢个六尘既然成立咗啦，咁啊能知六尘就系六根啦。嗱，咁啊六根与六尘彼此相对，咁啊一定系生呢个六种嘅妄想心。咁啊由此嘅六种妄想心，咁啊分别六种尘境，咁啊顺境生个爱染啊。唯境他就起个亲恨，他不知道根尘已经是虚妄了，那他就偏执了，能分别者就为实我，所分别者就为实法，名为他们如痴。那么由于这个六种色心分别这个六种尘境啊，而起这个贪嗔痴烦恼，所以就叫做六念是妄想啊。都话正以正故，由呢个眼耳鼻舌身呢个六种妄想心，咁啊佢分别呢个六种尘境贪嗔痴烦恼，咁啊所做嘅咧就系呢个任造杀妄嘅罪业嘛，咁啊成就呢个业力咯。都话正罪正业正故，嗱咁啊既然有分别心。咁啊，如做呢个杀盗人妄之业，咁啊由业一定感呢个火道啦，所以话十二就区分啦，因为有呢个烦恼话而做所谓入盗杀妄之业，咁就感到呢个生死嘅苦果。咁啊，我哋总括而知有几多种呢？因为有十二类众生啊，所以十二区分。各各不同，那么上文呢所谓三四四三，无论三乘四四乘三，三四四三和合相接呢都是变化众生成十二类，都是成为十二，属于最初玩起的人生观。那么但是始终所谓十二区分呢，就纯粹是由烦恼而造罪业啊，由罪业而感有呢个十二种嘅众生点解不同？咁佢就十二区分啊，就属于我哋眼前呢个人生观。我哋虽然咧动物界中啊好多样，我哋总唔离开呢十二种啦。咁啊向下呢个经文咧就会交代乜嘢叫做十二类嘅众生。嗱，咁啊世界咁啊即。而是宇宙观啊，咁啊亦都是无法咧，对于呢个人生同埋呢个宇宙观咧，佢早地已经咧咁啊开悟而见得而同知得清清楚楚，所以先至由佢亲自说出。咁啊由此就轮转啊，为由呢个惑业之故感到果报，嗱佢受果报之时啊。他又做罪业啦，咁啊做罪业又受果报，咁啊如是咧，好似个车轮啊，咁啊氹氹转一样，咁啊生而死，死而生啊，咁啊生又死，死又生啊，生死死生，边处有停止啊？我话由此就轮转不息，我话自故世间馨香未速，空十二变啊。唯一全覆，他说以是之故，根据上文所讲，由根尘和合，所谓六色取境，作业流转，那种的理论之故啊。世间呢，就是气世间，馨香未速，就是空之六尘啊，属于这个作业之处，空者。就是盡啊，十二變呢，即是十二類眾生，那麼於這個六塵之中，各各作業不同，取捨有輕重啊， 所以分成有十二变，现就话穷尽呢个十二类众生于呢个世界嘅六邪六尘啊，取舍变大之不同。佢话唯一嘅全服啊，就话起话造地业、由业、感果、地位，叫做轮转，就系、是、唯一个咧轮转啊，即系由起烦恼造罪业。由罪业的感果，咁啊呢三种咧唔会离开嘅，咁啊名为佢哋一个旋转，佢话因此就系轮转啊。咁啊如果我哋再受生之时，咁啊又做罪业啊，咁到未来又受呢个生嘅果报，咁啊又来一个旋转啦。咁啊而正在受生之时。佢又作孽啊，咁啊又受果报，咁啊又再多一个旋转，咁啊因此嗰啲旋转啊，咁啊转来转去，就越转越多，就系由烦恼造罪孽啊，而咁呢个生死个果报，所谓话孽苦三啊，好似呢个旋火轮啊，由始至终。在一日未曾返往归真啊，未曾超出呢个三界生死轮回之前，咁啊呢个轮转嘅潜伏啊，都唔知几转啦，几多千千万万次啊！所以《劝化菩提心文》里边讲啊，我话我即骨都过比重山啊，往往还之都多于大地啊！咁我哋每受一次生死，都有一副骸骨啊！我哋将我啲骸骨响地下排啊，啊，全个大地都唔够我哋排啊！我哋将我啲骸骨啊，将佢冧起嚟啊，真系比须弥山都仲要高啊！点解？就因为生而死，死而生啊！咁啊，死死生生，生生死死，咁啊，转来转去啊，无有止息啊！所以我哋啲骸骨呢，咁啊越摆就越阔，咁啊越冧就越高。我话地始就轮转啦，就地止呢个惑业，然后受呢个苦果，所以轮转就不息。我话颠倒相顾啊，就我哋真如自性里边，本体系如如不变不动，就本无之别啊，所谓。究竟是无的，那现在因为迷真起妄，咁啊起惑造罪业啊，所以轮转生死就认为佢就颠倒因果嘅形象啊。咁啊，亦即是上文讲啊，所谓从呢个不竟无，成为佢就究竟有啦。嗱，咁啊呢个有咧，究竟有到呢嘢时候啊，先至变翻无咧？咁啊，住咗几多转啊，先至轮到我哋有机会返往归真啊？从呢个不竟有啊，正回呢个不竟无咧？咁呢啲就睇下每一个人啊，呢个修养，亦都睇下我哋每一个人嘅善根啦，亦都睇下我哋每一个人会唔会藉着自己嘅善根，嗰种嘅善因、善心，咁啊，从此返往归真。咁啊，若是我哋真系冇善根啊，唔肯返往归真，你用一点功夫咧，咁啊，永远都系从不竟无，成呢个不竟有啊，永远呢个有字咧，咁啊，转来转去啊，呢个生死轮回，每一次嘅骸骨咧，将佢摆起来打横摆啊，活过啲大地啊，将佢冧高嚟。咁就变成高过呢个须弥山啦。嗰个自有世界就轮心嗱，咁因为我哋有世界咧，嗱咁啊世界里边咧，我哋刚才讲有十二类众生，嗱咁啊现在就将呢个十二类众生咧，咁啊略切一说。嗱，第一种就叫轮生啊，佢话由呢个轮转之故。世界中咧，就有呢个卵生，嗱卵即系蛋啦，咁啊从呢个蛋嗰处生出嚟噶。嗱，咁啊点解会有卵生咧？咁啊下文讲啊，佢话卵就为想生啊，由呢个妄想而生噶。咁啊属于呢个卵呢一类嘅咧，就系鱼、鸟同埋呢个龟蛇，都系属于呢个卵生。 咁啊拖，咁啊下文讲话拖因嘅情友啊，系由呢个情感成长咧，有呢个胎生。咁啊胎生就包括人畜嘅龙仙，咁啊畜生，咁啊畜就以合感啊，就系由自己呢个精神与呢个境界和合，就系包括所谓含蠢嘅愚动。咁啊化生咧。就化以离应啊，即系改头换面，离开旧址，呢个身而生到咧一个新嘅身形，即系转最飞行。嗱，咁啊有色咧，嗱，咁我哋本来每一个人啊，咁啊都有佢呢个肉体啊，都系属于呢个色化之一。总之有眼啦，可以见得到嘅。嗱，咁你见到我嘅肉体，我有见到你嘅肉体，咁啊都名为佢哋有色。但系始终嘅有色咧，就系说佢呢个色啊，系特别明显噶。所谓星耀联想，对上就系佢哋精神宿啊，对下咧就系嗰啲旁枝萤火啊。咁佢呢个色咧系特别显现噶。咁啊，无色咧就属于呢个空神消沉啊，例如呢个虚空神，佢系无色身嘅，以及咧呢个无想天都系属于呢个无色。咁啊，有想咧，嗱，其实一切众生咧都应该系有妄想嘅，不过始终所讲嘅有想咧，佢又特别来得浓厚啊，就叫做鬼神精灵。所以我就通常形容嗰啲人啊，即系个头脑转得快噶啦，即系话佢呢种思想啊转得快，呢、这个脑都动得快噶啦，我哋就话佢鬼灵精啊。咁啊呢种个想咧特别浓厚噶，咁啊佢哋有想，咁啊无想咧就系呢个精神化为土石金木，但系越步如此啊。咁个业品咧，仍然做翻呢个人。嗱，咁啊，例如一个人，咁啊，佢心情唔好啊，咁啊，或者瞓唔着觉，咁啊，食安眠药啦，咁啊，食咗一分，真系好似一个木头啊，好似一嚿石咁啊。如果就平常正常嘅人瞓觉咧，你拱下佢，你或者踢佢两脚咧，佢都会知醒噶啦。但是如果真的食安眠药啊，或者呢佢食多一粒半粒咧，佢一着咗觉咧，你好难叫得佢醒啊，因为嗰啲药性都未过啊嘛，佢纯粹用嗰啲药嚟麻痹咗佢自己入睡，咁啊嗰啲药性未过啦，咁佢点会醒呢？所以就好似同嗰啲土啊，同嗰啲木一样，同嗰啲石头一样啊，冇乜错。咁啊，等到啲药力一失咧，啊，佢仍然会醒，仍然会有知觉啊。所以呢个无想啊，都系一样，佢系呢个精神系化为金石土木啊。佢个业报系如此，佢业尽咧可以还复为人，系仍然有知觉。咁啊，若非就有色，咁啊，下文咧所讲啊，属于呢个水母啊，嗱，若。非就无色，下文所讲嘅就坐现生。嗱，若非有想，就是、下文所讲嘅比婆罗等而得想成。若非无想啊，就系、是、下文所讲而普晓了破同埋呢个破镜了，系属于呢个非无想。嗱，咁啊上文就系一种标起所谓十二类众生。咁啊，向下咧就系、是、将呢个十二类众生啊，咁啊每一类将佢详细嚟解释一下。咁啊，其中亦都不离呢个惑业苦啊，所谓如是烦恼、如是嘅罪业，先至感到佢如是嗰种啊火爆啊，或者胎生，或者卵生，或者湿生，就或者化生，乃至有色无色，有想无想。非有色，非无色，非有想，非无想，十二类众生都是由他自己的烦恼，即是这个思想、这个妄想，造同一种的业， 咁啊感到咧呢个十二生其中之一种嘅果报。佢话阿难，佢游因世界，咁啊虚妄轮回，动颠倒故，个和合就气成八行四天，就非寻乱想。佢话如是故有卵切罗那嘅流转国土，如了龟蛇，其类充塞啊！此一次神咧就明世界颠倒嘅第二波，佢哋若果迹象啊，就话十二类众生嘅果。咁啊，现在我哋若十二类众生嘅果报咧，嚟到解释佢呢个行相，就分为两波。初波佢就别，即系分别发明咧十二种众生嘅颠倒行相。嗱，咁啊分成十二波啦。咁啊，十二类最颠倒众生啊嘛，咁啊，所以我哋现在分科咧，咁啊亦都分成十二科啊，即系有十二段嘅经文，咁啊配合咧十二类嘅颠倒众生。现在刚才所念呢一段经文系属于第一种，叫做卵生相。咁啊，阿难，佢游因世界。嗱，咁啊，世界咧就系我哋轮转之处啊。佢话虚妄就轮回，嗱，咁啊，虚妄咧，十二类众生都系一个虚妄。十二类众生轮转生死咧，都不离一个虚妄啊，通通都系背国合尘，系迷真起妄，喺呢个虚妄心。作呢个虚妄业啊，所以受呢个虚妄果，或业苦沙，都系属于虚妄。咁啊，现在始终话虚妄轮回，就系虚妄者咧，属于呢个虚妄思想啊。咁啊，佢哋原想呢个幻化之境，咁啊，佢哋虚妄。咁啊，轮回咧就系佢呢种嘅虚妄嘅思想啊。是不停不息，那么叫做轮回，大的是一条寿命，小的呢就是朝生暮死，烈烈生生，那么这个虚妄想心呢是念念不停，那么叫做轮回。那么动颠倒故，动呢就是说明他这个虚妄浮想，是轻举妄动，那么叫做动。颠倒咧，就系于呢个非有实嘅外境，佢就执为实有啊！我哋就话佢颠倒啦。所以呢三句经文咧，就属于呢个烦恼。嗱，咁啊由烦恼就梗系作业咯。咁啊和合气成啊，就八万四千个非尘乱想，咁啊属于作业。嗱和合就心。点接触所谓阴阳交合嘛，就名为叫做和合。嗱，气成咧，佢就指呢个局部而言嘅，就话指一类众生，当佢交合之时，佢只系出一种咧风气啊，佢就冇呢个精液嘅。咁啊，佢个形态咧，亦系鸿明上风啊，系痴迷下风。咁就叫做和合咧，即系交合，佢只系一种气啊，佢所出嘅系一种气，因此就形成啊有八万四千咁多嘅妄想，咁叫做八万四千。咁啊，非寻乱想啊，嗱，非就系佢呢个妄想非举，嗱，寻啊就系呢个妄想下沉，咁啊向下咧就受呢个果报啦。佢话如故有卵切罗那嘅流转国土啊，佢如了龟蛇嘅其类充塞，只就明佢由烦恼作业啊，由业感到苦果啦，就有呢个卵生。佢如故有卵，卵就卵生，即系个蛋啦。咁啊，切罗那咧，中国佢哋形滑啊，形滑咧就系、是、呢个胎生。同埋呢个卵生咧，佢最初成胎嗰七日，咁啊佢系一种咧系润滑咁嘅形象嘅， 咁好似撅撅又係滑滑，咁啊叫形滑。咁啊印度話咧，佢就鐵磨辣。咁啊流轉國土啊，嗱咁啊因為有熱，所以受苦果喺呢個國中就流轉。嗱咁啊魚鳥龜蛇都係屬於呢個蛋類啊所生出嚟嘅。嗱咁啊如果佢呢個因為之中，即係佢因中啊。佢呢個妄想俾個沉醉嘅，佢就為魚，就為蝶，就為龜，就為蛇。所有嗰啲魚蝶、嗰啲龜蛇唔能夠飛得起噶啦，咁咪一定咧就係響嗰啲水，響呢個陸地先至可以生存。佢飛唔起嘅，咁咪就説明因中呢個妄想咧係沉醉啊，所以佢受呢個果報之身啦，咁亦都係沉醉嘅。尤其是嗰啲龜同嗰啲蝶咧，咁啊佢呢個肉體咧就認真係笨啊，真係沉醉嘅。嗱咁啊，若而話佢因中呢個妄想咧係非舉嘅，咁啊而佢所受呢個果報咧就係為呢個飛禽啊，就係為呢個鳥象，佢話疲累充塞啊，咁啊世界之中咧呢種咁樣嘅種類嘅生啊。咁啊，次次都有啦。咁啊，佢就其类充塞。咁啊，由因世界杂染轮回。咁啊，欲颠倒故啊，佢符合嘅之情八万四千幻树联想。临时故有胎切菩萨嘅流转国土啊，嘅人畜无间就其类充塞。此就别是嘅第二波。咁啊，亦即是十二类众生嘅第二种。名为叫做胎生之相，即是要入母胎的，一定要经过这个母胎，咁啊然后先至出世嘅，名为就胎生。咁啊由因世界，咁啊在呢个世界之中，即系个流转之处啊，个杂染轮回，即系欲颠倒故。嗱咁啊两句咧，都系属于呢个烦恼惑啊。嗱世界系轮回之处。杂染轮回，杂就是杂乱啊，染就是染污，就是说明我哋点解人系胎生呢，就是、因为由自己个父母，即系男女交合啊，但系佢所出嘅呢，绝对唔系呢个清净之物啊，佢所出嘅都系精，亦都呢系难闻嘅。咁啊，彼此嚟嘅杂乱交错，嗱咁啊，轮回就佢呢个妄想咧，连绵不停啊，即系所谓呢个男女嘅情欲嗰一点个妄念咧，咁啊冇一个时刻咧嚟到止息嘅，好似呢个车轮啦，咁啊旋转转紧一样，等于话呢个欲念不停，咁啊佢就轮回，咁啊欲颠倒故啊，嗱欲。就是男女相爱啊，所谓如胶地如漆，彼此呢一心啊响呢个欲境呢方面呢发展，所谓念念都不忘，名为佢哋欲呢系颠倒啦。个和合之城八万四千幻树联想，嗱和合之城就系说明呢个男女交合，由呢个精血杂乱啊，所谓润。湿就腥味，咁啊以此而成胎。嗱，咁啊八万天就明佢呢个妄想之多啊。嗱，咁啊幻视联想咧，或即系唔正常，例如强奸，或者咧系诱奸，或者咧劫奸，即系偷偷摸摸咁去做。所谓非分外染啊，唔系属于正常，咁就叫做幻啊。嗱，咁啊视咧就。所谓夫妻之间，佢呢个伦常之中啊，亦都交之以礼，咁啊叫做树。咁啊，如是就故有胎切菩萨，就流转国土，人畜无间，就其类充塞啦。嗱，咁既然有烦恼，咁啊亦有呢个业力，咁啊当然由业就感到个苦果啦。故话如是故有胎嘅切。菩萨啊，胎 就是胎生一定要从母亲的体内而出的。那么揭蒲坛就是印度的梵文，我们中国叫做包，所以胎生呢就叫做包胎。那么现在这个揭蒲坛名为叫做包胎，就是属于这个胎生呢第二个七日，即是第二个星期呢，他在个母体之内那种的形象开始成为一个小小的包胎了。那么因中所顺情爱染，即是以礼而交，就可以为先就为人了。若是的因中所谓为情爱染不正常的，所谓非分追求就堕落呢，是为龙就为畜，就名为他们人畜龙仙。在这个世界里面呢，很多这些这样的种类充塞于这个世界，他说疲累充塞。他说由因世界执着轮回随颠倒故，他和合连成就八万四千翻覆乱想，他如是故入执相废思，流转国土含蠢地移动啊，疲累速塞，此就别名的第三科，即是十二类众生的第三种，名为这个湿生相啊，即是湿生。那么怎样叫做湿生呢？就是与由这个自己的业力啊，与这个外境和合啊，要有这个湿气，那么亦都有这个暖气呢，那么它才就可以生长啊，那么名为这个湿生啊。各位由因世界就执着轮回随颠故，此就是名呢起这个烦恼话，各位由因这个世界是轮转之处呢。各位执着轮回呢，执着呢，那么其实我们一切人类啊，一切的众生，那么应该都是有这个执着的，亦都是与生俱来。那么如果这个人没有一个执着呢，这个人就解决了，就了生死，得到无挂无碍。但是始终的执着呢，就是说他执缠爱着他所喜欢那种的境界，那么念念而不忘啊，无有止息，那就叫做轮回。那么随颠倒故呢，就是他执着，那么念念呢，他所爱那种的境界啊，那么等于说他就奔尘翠景啊，咁啊，吹拂不忘，咁啊，佢就随颠倒过，得和合连成八万四千翻覆连想，此就明白所作嘅业。嗱，和合就由佢自己呢个神识与呢个外境咧，佢和合暖成咧，就凡系湿生啊，都系有呢个暖湿，然后先至可以成嘅。佢就八万四千，佢呢个妄想之多。反复呢，就是说取景无定啊，或者呢就翻上，或者呢就覆下，咁就叫做反复。咁话如是故有急上废思嘅流转国土含蠢移动，疲累充塞啊，只就明呢个苦果。嗱，如是之故就有呢个急上嘅废思，废思呢就系印度嘅梵文啊，中国话佢哋软用。就凡是湿生的动物呢，它就不用入这个包胎的，它接着这个湿气呢，那它生之时呢，就是一旧好像软软地的肉一样，那就名为呢叫做软肉啊。那么印度话它就废尸，那么湿上就是说它这个精神，它就附托于这个润湿的地方呢，然后才就可以生得出来的，那么叫做湿相。得含蠢就是鱼丝，鱼洞呢就是那条虫啊，那么它行起来的阵子呢，它全身的欲动啊，那么名为它的鱼洞。那么它因中如果这个妄想覆下，那么它就成为这个含蠢，如果这个妄想翻上呢，就成为这个移动之虫啊，那么其类充塞于这个国土。由因世界就变逆轮回， 打颠倒故，个和合促成嘅八万四千辛苦联想，继而自故有化将铁男流转国土，转碎飞行，其类冲失啊！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就属于别名嘅地方，咁啊，亦即是十类众生嘅第四种，名为佢就化生相，就系佢唔使入呢个父母胞胎，咁啊，佢亦都咧唔使响呢个蛋嘅地方咧系孵出嚟，啊，咁佢亦都唔使响呢个出生啊，要符合境界，就系由自己啊厌离呢个旧时嗰种嘅生命，而趋向咧变化成为一种新嘅生命，咁就名为叫做咧化生等。咁啊，由因世界嘅变异轮回假颠倒故啊，嗱，此三句经文咧就系明佢所起呢个烦恼个由因世界系个轮转之处啊，变就系改变啦，逆咧就系迁移。咁啊，即时系改变，就话佢个心咧，佢念念之间啊，佢欲想改头换面，佢心碎多端啊，都想变咗佢呢个旧身，成为咧一个新嘅生命。咁就佢就变逆啊，轮回咧就佢心心念念不停，佢都系一个想法，佢想改头换面，改咗呢个旧嘅，而趋向呢个新嘅。我话假颠倒故啊，假咧就虚假，所谓厌旧取新啊，佢就唔知得啦。你即使啊取到一个新生啊，亦都唔系真噶，亦都系假嘅。咁啊，佢唔知得呢个新系假，即使换一身亦是假，佢将假作为真。咁就名为叫做假，系颠倒故。咁和合嘅速成八万四千，就新故联想，此就名佢作业啊。咁啊，速成咧就系、是、符合呢个身外之境。咁啊，佢嘅速咧，嗱身咧就系、是、个所外之境，故咧就系、是、原有呢个身系佢所厌恶嘅。咁因为厌旧向新就名为佢就乱想，咁啊，于是故有化相铁男嘅流转国土，转碎飞行，其类冲失啊，此就明呢个苦果啦。咁啊，由惑作业，所以有呢个化相铁男啊。嗱，咁啊，化相铁男咧，中国话佢就硬肉，就系佢肉体咧。咁啊，比較咧係硬啲嘅肉啊，咁啊叫做硬肉。咁啊，轉碎飛行啊，即係或者轉行而為飛。嗱，邊個叫轉行而為飛咧？嗱，一條蟲就喺地下爬嘅。咁啊，現在佢厭惡自己呢條爬蟲之身啊，佢一轉變到咧成為一隻蚊，咁啊或者係個烏蠅啊，咁啊可以飛啦。嗱，或者转飞就为行，佢本来就飞噶，咁佢想咧厌恶呢个飞噶，唔中意呢个飞嘅身，佢就改为陆地行嘅，好似呢个雀仔，佢有阵时一变啦，就变成一只啦，嗰啲急拐啊，就名为佢就转飞就为行啦，咁就名为佢就转碎飞行啊，其类充塞于呢个世界。所谓由因世界劳外轮回象颠倒故，佢和合就铸成八万四千精妙联想。佢话如是故有啊，色相铁男流转国土，幽垢精明就其类充塞，此就系别名嘅第五科，亦即系十二类众生嘅第五种啊，名为佢哋有色啊。佢话由因世界劳外轮回。象颠倒故，此三句经文就系佢所起个烦恼。咁啊，世界就系轮转处啊，流咧就系流年，外咧就系障碍啊。佢因为贪呢个外名，就失咗自己呢个本地嘅光，就反成障，咁啊，佢就流外轮回。 佢話象邊倒故啊，咁啊念念貪著呢個外明，咁啊障礙著自己本有呢個心地光明，咁啊叫做象邊倒。咁獲諸成嘅八萬四千精要念想啊，只就明佢所作之業。嗱，咁啊諸成咧就係、是、嗰種精光啊，佢嗰種嘅明亮咧特別來得明顯，咁啊佢就諸成。咁啊，精要念想咧，就是、个念念之间想佢自己呢个身体啊，有一种精光特别明亮啊，要胜过其他一切个光，咁就叫做精要念想。咁啊，于是佢有色相揭拿，就流转国土，幽垢精明，就其类充塞啊，只就属于呢个苦果，就系话由呢个滑叶之故。咁有呢個色相揭拿，咁啊亦係叫做硬肉。咁乜嘢叫做吉祥？乜嘢叫做幽垢精明呢？嗱，咁啊吉祥就叫做係幽啊。嗱，災禍咧就名為叫做垢。嗱，精明咧就係、是、呢個精光特別明耀啊。嗱，在上所謂呢個精神啊。佢就為長就為熱啦，嗱在下咧屬於嗰啲旁珠嗰啲螢火光，所謂為碎就為妖。咁啊，由因世界消散輪迴，個畫邊倒故，個和合暗成，就八萬四千五隱亂長。不如是故有無色劫難流轉國土，空散消沉。就疲累充塞，此就别名个第六波啊，亦即是十二类众生之中，属于咧系第六种，名为个无色相。嗱，咁啊，此一类众生咧，佢呢个身形幽隐啊，系人不能见，但系由于业障之故，乃系暂时如此，绝对唔系咧永远如呢个虚空神。同呢個無色界天一樣，咁啊由因世界消散輪迴，畫顛倒，此就起煩惱惑嗱，消就係消滅，散就係散壞啊！佢討厭我哋呢個身體係障礙，所以佢消滅呢個障礙嘅身體咧，而歸於空，咁就叫做消散輪迴。佢畫顛倒故啊，佢就迷惑不知。将呢个有漏天作无为解，将呢个空幻无得啊，就以为真实，执着还空，当为解脱。个和合暗成就八万四千，就阴隐念想，此就明佢作业。嗱，咁啊和合呢就系、是、心与境合，暗成啊就佢温温默默，渺渺明明，咁啊执着呢个幽清闲旷之境啊。以为真道，嗱阴就属于空晦暗昧，隐咧就系、是、无形可见。咁话如是故有无色劫难流转国土，空散消沉，就其类充塞，此就明呢个苦果。嗱无色咧就系冇呢个形色，劫难亦然嘅就硬肉。咁啊，既然系无色啦。我哋点解就叫佢硬肉呢？因为色呢就有呢个业果色同埋呢个定果色，而就佢虽然冇呢个业果色啊，仍然有呢个定果色，但系一定要天眼先至可以能见。个空散消沉，即是呢个虚空神、虚空神同埋呢个无色界天，所谓散坏其身啊，消灭其形，佢流。转于呢个国土，咁啊由因世界妄象轮回，影颠倒故，和合亦成八万四千前劫念想，就如是故有想象劫难，流转国土，神鬼精灵其类充塞，此就别名嘅第七科，名为有想象。咁啊由因世界妄象轮回，影颠倒故，此就起幻。嗱妄象咧。就是依稀恍惚，似有非有，似无非无，影颠倒呢就是这个意识已经原发尘的影子啊，以为真道，那非真作真。 因为道之为物，所谓恍而忽，是其中有物啊。若是忽而恍，是其中地有精，咁啊，非道计道，皆是系影，非是系真。佢和合亿成嘅八万四千前跌念想，只就系作业亿成咧，就系将呢个影子啊，亿念在心，以为行精进相，以为真道。咁啊，前跌念想咧，就系年年若存，佢越亿地越坚固。佢话如是故有想相揭拿，流转国土，鬼神精灵疲累充塞，此就系灵果报。嗱，咁啊，想象能想就系独头意识啊，所想就系法尘影子，现在将呢个法尘影子忆念不忘，以此为道。咁啊，神鬼精灵咧就住于呢个高山大川，作呢个种种步伐。由呢个杀心不除，所以堕落为鬼就为神；若是道心不除啦，堕落为精就为灵啊。所以气累充塞，怨呢个世界。嗱，咁啊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向下文章，付于来日。